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 各位好 ，Hello，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 FM 98.2， 是的， 博虎点秋香。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大家好，我是一梦。 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的今天的博虎点秋香。 是的，那么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广播， 没错。 然后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没错，没错。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来搜索活力982就能够找到我们了，也欢迎大家多多的与我们进行互动。 是的，好的。 那么我想问一下梦儿哈，这几天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 是有点热， 甚至说坐着不动都会呼呼的出汗。 没错，但是虽然下雨了，但是还是有一点小闷热。 对，那我想问一下你，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会运动吗？ 我不会，因为我个人有点懒了。 你最近可能没瘦。 我最近真的是胖了。 我也没什么权利说你啊。 没关系啦。 但是稍稍的还是夏天的时候还是要运动一下，可能身体会更好。 是，就是因为出汗是排毒嘛。 对，那我们今天这个请到的这个嘉宾啊，可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的小姑娘，我想问一下，女孩都一般喜欢什么运动啊？ 女孩，你看啊，我一般就是比较喜欢散散步啊，跑跑步啊，或者是打打羽毛球啊，踢踢毽子啊。 你这是养生的这种、 是。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刘岩呢，她是一个非常喜欢篮球的姑娘。 没错。 下面请我们的刘岩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刘岩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宾刘岩。 你好，好可爱哦， 好甜美的一个姑娘 哈。对啊，好甜美。 我都觉得这么甜美的姑娘，如果在篮球场上打篮球，一定是一个非常亮丽的风景线吧？ 是的。 那刘岩，你平时除了篮球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爱好吗？ 运动爱好， 爱好，平时还会画画。 画画？ 对，因为从前是学美术的，所以。 你学了几年美术？ 学了5年。 5年，你是学的是哪种画画的类型的？ 专业。 专业是素描那种吗？ 对对对，素描和色彩。 哇哦， 那你会画那种漫画的那种吗？ 漫画没有接触过。 这是两个不同的那个类型哈。 对， 那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是。 那为什么会？你现在是什么专业？现在 播音主持啊。 播音专业哈。那从画画转到这个播音来说，我觉得还是差别挺大的。 对。 中间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呢？ 就是当初嘛，对这个也挺感兴趣的，然后去那个广播站。有学姐介绍，所以就去学了播音。 好的，也是一个就是小巧合吧。巧合之后，可能对这个专业发现的确是挺感兴趣，而且非常适合 对 选择这个专业。那你平时你觉得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呗。 比较冷淡。 比较冷静哈， 就是刚刘岩跟我说过，他是那种比较慢热型的， 对， 就是猛的一下接触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那种蛮冷、蛮高冷的一个姑娘。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也是，我感觉他蛮高冷的，但是你接触完之后，就是感觉 不是这样， 好热，然后很热情、很善良的一个姑娘。对， 你可能是需要时间，或者是通过你的主动的去沟通， 对对对， 来打破。 我感觉 他 是一个蛮被动的一个姑娘，对吧，刘岩？ 比较被动一点。 好，这些话题我们一会儿稍后再聊，好不好？今天留言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才艺展示一下，给我们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眼前一亮的感觉， 是的， 来一下才艺。 才艺啊，那唱个歌吧。 好啊， 行，可以啊。 但是我唱的不太好。 别谦虚 嘛，没关系，没关系， 别谦虚，先唱。 谦虚，对。 今天会选择唱什么呢？ 唱爱情转移吧， 爱情转移， 爱情呼叫啊，爱情转移就是那个陈奕迅的歌是吗？好的， 对对对，我们期待一下， 非常期待。来，留言可以给我们唱了。 有音乐吗？ 啊，没有音乐，我们这儿都是清唱。 对， 你要是想加伴奏，张彤可以给你来个和声。 那来个和声吧。 好，可以，张彤可以跟小妹妹一起伴唱啊。 好的，我的荣幸。 来，可以来，开始了。 徘徊过多少橱窗， 住过多少旅馆，才会觉得胜利也并不冤枉。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 行了，上的 好，这么简短吗？ 好可爱，好可爱。 的确是发现没有伴奏的话，我觉得留言稍微有一点点害羞。 对，是有一点点。 今天这个本来我是那个刚刚是上过挑战新歌声，今天也是被我们的嘉宾也是碾压了，今天不太敢唱歌了。 没有关系， 虽然说一个简简单单的一首歌，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能证明刘言不仅是啊给大家出印象是有点高冷的姑娘，其实内心还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姑娘。 是的， 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接下来的一些环节展示她的另一面，好不好？ 好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叫做互动话题。 是的，互动话题。那么今天的这个 互 动话题，它的题目呢就是说一说你爸爸妈妈年轻时的恋爱。 哎呀，我觉得这个可有的可说了。 是，哎， 因为 对， 你先等着我说说。 对，我是想听今天先听我们的男主播说一下。 今天男主播今天话有点多。 就是、有没有听那个就是妈妈呀或者爸爸给你讲过他们年轻时候的恋爱？ 是有的，我觉得我就说一点吧，我就更多的时间交给刘言，让他来说说。我记得我爸妈，今天我爸妈也在看啊。直播今天接接他们的短儿，然后我爸在追我妈的时候，他是我爸会弹吉他，然后好像是他们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我爸就想背着吉他想跟我妈弹唱，非常非常浪漫哈。我爸年轻特别帅，然后但是他特别害羞，然后就不敢面对着我妈给他弹唱，所以我爸就说你能不能把身子转过去，咱们俩背对背弹。少男心是不是？非常浪漫。 当时是爸爸追的妈妈是吗？ 是的，他们两个都是情投意合。就两个人都互相喜欢，就是男生嘛肯定是付出的更多一点。哎，刘言，我想问问，就是你的爸妈有没有跟你讲过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 我爸妈倒是没讲过，但是爷爷奶奶说过。 有啊，这更客观。 对 对， 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是就是通过相亲，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故事。对，就是两个人慢慢了解，然后接触之后就在一起了。然后就是通过慢慢的加深了解，然后才结婚，然后有了我们。 明白了。 是这样。哎，其实我觉得这样还是蛮就是比较那种，就是那种比较平淡的那种。但是我觉得我说一下我的吧。就是我的父母其实还是蛮，就是我父母是通过这个他们两个朋友认识的 啊， 就他们有共同的一个朋友。然后当时是妈妈喜欢跳舞 啊， 妈妈特别喜欢跳舞，然后我爸爸当时骑着摩托 啊， 然后 那个年代的标配啊，帅哥标配。 对，然后骑着摩托，然后我妈妈跳舞，我爸爸也是跟你爸爸是一样的，是会弹吉他还有电子琴。然后当时哎，我妈妈就还是挺喜欢，就 心动 啊，对，有才华嘛，而且爸爸很努力，那个时候家里没什么钱嘛，奶奶家。然后我爸爸还去那个酒吧呀去驻唱，就是边弹吉他，然后我妈妈就跟他在一起，那个时候他天天拉我妈去那个跳舞去。 就是通过跳舞，通过这些才华感动了你妈妈。 对，就是勾得上了，勾得我妈了，勾得上我妈了， 那叫吸引。 对对对。 好，那个刘言，你可能说对于 父母之前刚刚谈恋爱成功的时候那段经历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你觉得现在父母之间的感情有没有一些你觉得非常感动的一些点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嗯，我觉得现在我爸妈关系还是蛮好的。 嗯 嗯，然后平常的时候我家是开诊所的，所以 医生， 对，医生，爸妈都是医生，然后休息的时间很少，但是他们也会抽出一周哪怕是半天然后一起出去玩。 哇哦， 哇，还是挺浪漫的。 对， 哎，刚才那个留言也说了他父母是通过相亲嘛，通过相亲认识的。 对，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排斥相亲吗？ 我还是挺排斥的， 就是还是比较喜欢那种自由的恋爱。 对，我觉得如果就是谈恋爱的话还是和自己喜欢的人比较好。 哦， 因为相亲也不是很了解嘛。 确实是， 其实现在的话我觉得相亲这个比例要比原来那个年代的话好像要少一 些 吧，这个几率。因为现在的话大家的就是我觉得年代有很大的原因， 侧重点也不一样了。 对对对，现在大家更注重就是个性发展，更注重就是两个人要互相了解，足够的认识之后才能够决定要不要嫁给这个人， 是 付出一生来陪伴这个人。 对对对， 好，那你觉得父母之间的爱情给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对， 影响嘛，就是我觉得爸妈对我的影响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可以有吵有闹，但是就是在吵闹之后还是就是很好的相处，他们能够在吵闹之后也能够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并不会就真的是像吵架当时的那样。 明白了。其实父母之间的感情多多少少都对孩子的这个爱情观和成长都是有关系的， 都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我刚才就是觉得特别感动的一点就是留言的父母他们之间的爱情就是啊，每周都要抽出时间，固定的时间要互相的出去玩一下。其实这个过程中就是增加两个人接触，两个人要沟通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不一定，而且他刚才也说了父母工作也是在一起。 对， 我觉得经常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会对生活有一些乏味，偶尔换一下地方啊，就是有一些小情调还是不错的。 是的，努力的制造情调，所以说这样的爱情才能保鲜才能长久。 对， 也非常非常的羡慕，非常的羡慕， 很羡慕。 希望留言能够受到父母的爱情的这种影响，以后能够得到一份非常好的感情，好不好？ 好，祝福留言。 好，稍微的有一点早我觉得。 不停的在祝福。 对，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谈一谈父母的爱情，我们也希望各位的朋友能够在留言区跟我们进行互动， 对， 好不好？也希望大家能够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体验九八二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进行全平台的可视化的这种互动了。 是的，当然您还可以通过九八二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找到活力九八二，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直播的互动。 没错，我们总之希望各位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多多参与到我们节目中，因为我们既然聊到情感，因为人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情感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和生活。 是的， 不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我们的节目中都会涉及，希望大家多多的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好的， 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我觉得既然是非常年轻的小花，我们就得来一些节奏快一点的稍微嗨一点的这个有爆点的环节。 是不是？ 对对 对。 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是快问快答，我们希望留言今天能够快速的在五秒钟之内就能够反映给我们结果，好不好？ 好， 我们期待你今天有亮点的一些回答。 好的， 那就开始。 那第一个就是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最喜欢吃啥？ 最喜欢吃荔枝。 哎，荔枝， 荔枝，但是荔枝吃多了还上火，还是少吃？ 对， 我昨天就晚上就买果汁的时候，特别特别想喝荔枝的那个汁儿，可是，就是现在好像没有了，不是时令的 水果。现在不是，现在不是。 对对对，那第二个问题是，你会为了爱情而减肥或增肥吗？ 不会吧。 不会哈， 对， 就是说呈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个人真的爱你的话，他不会在乎你到底是胖还是瘦的。 对， 所以说妹儿你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呗。 对， 不会，是不是？ 对，我不会啊。 你说我靠美就好了，你俩都可以靠美。 好，那下一个问题，用一种食物来形容爱情。 荔枝。 没有，我觉得是瓷器吧。 瓷器， 对，就是如果你可以把它保护得很好，它就会很珍贵。但是如果打碎了就拼不回来了。 一种食物 就是 吃的， 吃的， 哦，吃的， 对， 我还以为是实实在在的物品。 不过瓷器也可以，你这么说。然后，但是吃的你可以想一个吗？ 的。 今天我们的妹儿想这个问题都想太吃货了，把我们的嘉宾都想。 不是，我最近好饿。 我真的好饿，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 对，来 吃的话，我觉得是西瓜。 西瓜 为什么？ 因为它很甜 啊，甜甜的， 甜甜的。这和你比刚才的那个瓷器完全是不一样的两种类型。 我觉得也可能留言觉得，哎，你让我突然想食物，我最近吃什么了？好像吃西瓜吃的比较多。最近 对，没错。 对，希望每个人的恋爱都能够保持西瓜一样 的 新鲜感， 甜甜蜜蜜的。哎，那下一个问题，最喜欢的姿势就是在你发呆的时候，最喜欢的姿势是什么？ 低头坐着。 低头坐着。 对， 你呢？ 我一般就是 很就是放空， 就是这个样子。 有一点小矫揉做作了。我发呆的时候睡觉。 那你真是这个发呆好厉害。 下一个问题，如果心爱的人突然之间对你很冷漠，你会如何去解决这种画面？ 我会主动找他说话，但是前提是如果我总找他还是不理我的话，那我 就再也不会找他了。 对，因为很伤心啊。 对对对，两个人之间是互相的嘛，对不对？ 没错，真的是互相的。 突然之间对一个人冷漠，我们之前节目中提到太多太多，就是关于冷战啊，或者说两个人彼此之间互相也谁也不搭理。 你受得了冷战吗？ 我就问留言。留言你冷战你觉得能接受？不是接受，觉得你能承受吗？ 可以，短时间的。 短时间的，你会是一个会就是比方说， 你这个短时间的界限是多长时间？ 半个月啊，我也不知道。 哇塞， 半个月那就分了。 半个月的话，我觉得真的有可能两个人就互相拉黑了。 对啊， 就在聊的时候觉得，哎呀，你都半个月不找我，两个人 是啊，就陌生了好吗？半个月 了就。来，希望大家都不要冷战， 不要冷战，有什么话说开了就好哈。 对， 那你会常对爱人说我爱你吗？ 就常对喜欢的人表白？ 对， 不会吧？我也对，应该是， 应该是不会。 你是那种，比方说在恋爱中表达就是自己的爱意，你是更主张用语言，还是更主张用行动？可能行动来说，可能更默默无闻一些。你相对于更喜欢哪个？ 行动吧。 行动哈， 对， 比如说，这个过上一周或者一到什么节日纪念日的时候，就买一个小小的礼物放在他的身上，放在他的车上，放在他的这个卧室里，可能你就觉得这种恋爱比较好。你呢？ 我呀，我没有那么浮夸 啊。怎么了？说我爱你就浮夸了吗？我刚想说我可能会是。 不是你因为你刚才说就是什么节日啊，我指的是这些。我觉得一些比如说我们两个之间的纪念日可以，但是我觉得有些节日没有必要啊。 对， 我也没说是哪个节日。 好吧，我指的是我真的会每天跟他说我爱你。 是吗？我也可能会是这种。 我真的会每天告诉他我多爱你。 可能太想说话了，每天不说话嘴就痒痒。 啊，对。 下一个问题是，读书时就是在学生时代最喜欢的一门科目是什么？ 数学。 哇，擅长吗？ 擅长 哟，逻辑思维很好 哎。你看这留言不是说外表很冷静吗？所以理科感觉还不错。 因为我觉得看她的长相，我觉得就是甜甜的哈，也很安静的一个姑娘。我觉得可能语文会不错，没想到是 语文好吗？ 语文没有数学好。 哇， 那真的是有一点点小意外哈。 那陪你逛街和做指甲，你觉得男朋友更不能接受哪一个？ 这不是一样吗？逛街过程中顺便做的指甲。 不一样。 可能女生觉得做指甲吧，感觉 就是要等是吗？那样 子，对，而且没有什么话。 也是 是哈。来，下一个问题是，最想去约会的地方是哪里？觉得比较代表着浪漫的一个地方或城市都可以，是哪儿呢？ 迪士尼。 迪士尼啊， 迪士尼 真的我去过三回 啊，我还没有去嘞。 上海迪士尼真的是一个非常浪漫的。 你去过哪三个？ 就是香港的和上海的我都去过。上海迪士尼我去了三回，香港去了一回。 你为什么要去三回？ 因为太好玩了。太浪漫了，你知道吗？虽然我是单身，但是我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浪漫的光环在笼罩着我。 这个暑假我一定要去上海的迪士尼。 我觉得可以。我们几个人一起。不行，我们还得做节目。 我不跟你。我不要给你， 就这么嫌弃吗？好，就这样吧。来，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有没有想过说 对多大结婚？ 对，这个问题好像离留言稍微有点远。 但是可以想想嘛。 嗯，有没有畅想过？ 结婚的话嘛，二十七八差不多。 哎呦，好晚啊！ 您想多大？ 没有啊， 你说明天是吗？ 不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女生嘛，早点结婚，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这样身体恢复的会更好 啊。你是 年轻， 你是这个想法。当然，我估计还有很多很多的女孩就觉得，这个感情 当然事业是优先的，事业是优先的。尤其是现在，我觉得女性真的是越来越独立了。 是的，因为这个话题的话，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没错，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是的， 只要是遇到真爱，那就赶紧把握住吧。 是的， 好。那个再次的感谢各位能够收听 FM98.2 博虎点秋香，也希望大家多多互动起来啊！我们的这个花椒的直播网页还没有看到太多的朋友跟我们留言。 是的，您还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觉得这个环节呢，就是必须要进行的一个环节。 对， 因为既然说了解了留言那么多，那是不是也要了解一下留言他对于他的也没必要非得是另一半，就感情啊或者说这个朋友啊之间的一种想法。这样吧，我觉得先用五个关键词先形容一下你对于你的朋友的一些需求。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成为你的朋友？用五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按照最重要相对来说没那么重要二三四五的这样的一个顺序排列一下。朋友就友情方面，你觉得什么品质什么品质更吸引你两个人之间成为朋友？ 有共同话题， 有共同语言， 对， 比如说什么共同语言呢？你觉得？ 就是说一件事的时候，两个人都能聊得来。我和我的朋友一般说什么都能聊得来， 这就是缘分和默契了。 对，就各方面。 来第二个关键词， 第二个关键词是，爱好兴趣。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跟第一个有一点相似哈。 类似啊， 觉得留言，我觉得他对朋友的了解其实要求也不是特别高，就要求说两个人有三观一致，然后能聊。 那你的三观是什么？三观可以说一下吗？ 三观这个问题太大了 啊，就是 聊不完。 就是我指的是你对你朋友的这个基础的这样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人品上面。 有没有要求他性格品质上面，比如真诚啊、诚实啊之类的那种，有没有一些？ 诚实，我觉得非常重要。 啊，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是吧？因为这个诚实不仅是在哪个感情状态中，它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两个人坦诚相见。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信任感是要有的， 直白，有话就说， 有话直说。 对， 不喜欢那种啊绕着弯的那种， 墨迹 绕去的。 对 对。 要是绕来绕去的话，梦直接一巴掌呼 一巴掌呼死的。 来，第四个关键词是， 善良， 善良， 善良。 OK，第五个， 第五个是做事认真， 做事要认真， 做事一定要认真。 我不喜欢那种做一件事到半截就放弃的 啊，就是不能半途而废哈。 对， 那刘言，你是一个做事比较认真的姑娘吗？ 是，我画一张画画了一年。 哇，那我觉得 我感觉你是在拖延症，这好像不是认真了。 没有啊，因为高考了，所以没有办法画。然后高考完又接着来。 哎，我觉得下次刘言可以把这幅画带来，让我们来欣赏一下。 对， 画了一年的画哈， 没错。 来，那接下来就是比较关键的了。那对于未来的另一半，想用什么样的关键词来期待一下呢？ 另一半， 换了一口气哈，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了哈。 对呀， 来，第一个是什么？最重要的一定要想好了，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 没错。 真诚。 要真诚。 真诚。 刚才我们提到了，真诚很重要。来，第二个。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 啊，有点想不到。 你是不是觉得想法太多，然后或者说 跳不过来了？ 就是我觉得像她这种姑娘吧，我觉得其实她可能有些姑娘是对自己未来另一半想象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仔细，已经把什么各个品质啊，包括什么房啊车一些非常现实的情况可能都想得非常的仔细了。可是刘言呢，我觉得她可能还是更注重就是接触之后的那种两个人之间是不是合适的那种感觉。 对， 可能一开始第一眼他的条件啊，他的外在的东西并不能决定两个人是否真的能在一起。 对，没错。 是我说的对不对？ 对。 啊，那我太了解，我可以成为情感大师了。 对，我觉得两个人 因为你了解之后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嗯，所以你在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里面你会选择哪个？ 日久生情吧。 日久生情 OK、我觉得今天对刘岩的了解还是不够彻底，我们期待下一次的时候再能把刘岩请到我们的节目中，不仅把他的那个一年的画请来 对，我真的很想看一看。 对，还把他更多的一些关于刘岩的一些情况进一步给大家透露一下好不好？ 是的。 所以我们再期待一下刘岩下次再次来到博后点秋香。 好的。 那么今天呢，也是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收听收看 FM98.2 博后点秋香，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明天再见吧， 拜拜！下个节目是漫游花翻天，我继续等你们。 好的，拜拜， 拜拜， 꿈속에서도 안아줘 계속 말해줘 네.